感谢神俾我又一次机会来到平安堂去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。好，感谢神今年在八月的时候在夜市福音摊位跟很多的同工一起去同工，一起看到神怎样去拯救人。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重新看我们刚才唱诗歌可说迎接新生王。我们很想今天我想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四个的身份，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四个身份，我们一同去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庆祝纪念你的降生，你愿在天上边，你不需要落来，但是你却愿意用一个卑微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边，为要的是拯救我们，为要的是跟我们同等。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神，愿意我们今天开，愿圣灵你自己亲自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田，以致到主的说话去进入我们的心灵的里面。神，愿意今天所讲的信息是由你而来，愿意这个信息在人的心里面封，能够封存，以致到圣灵不断向我们去说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交托是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还有大概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，教会啦，很多商场都会张灯结彩，等圣诞树，等圣诞灯。对商家来讲，这个是一个赚钱的机会，对基督徒来讲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是因为耶稣去降生。在马太福音里面讲，描述当时在东方，考古学家说东方是什么呢？就是那时的波斯，即是今日的伊朗这个地区，行了2000公里的路，2000公里，经历了几个月，甚至是半年的时间，有一对的术士，在和合本里面讲博士，千里迢迢就去到百利行这里去跪拜新生王。博士献上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？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黄金是代表什么？黄金是献给什么人的？献给皇帝，代表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。乳香呢？乳香几时用的？是崇拜，在圣殿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用。这个预表了耶稣基督是一个祭司。抹药大家都清楚了，就是我来高抹一些死人，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去死，成为一个救主。我们想想，当时除了东方三博，即是东方博士和牧羊人之外，我想呢，连耶稣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自己诞生生出来的那个是新生王，他没有当他是一个新生王看待。想想，如果你是知道这个是皇帝的话，你会不会扔他去马槽出世？不会啊。原来当时只有东方的术士、牧羊人，因为天使跟他们说他知道这个是新生王。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快，耶稣怎样就突然间就去了传道。我们大概只会记得耶稣曾经在少年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留了很久，妈都走了去很远路，我突然间发觉不见了耶稣，走回转头。玛利亚很担心。我们很少会问，我们很少会问这个耶稣道成了肉身这33年他是怎样过的呢？当时他过的是一样怎样的生活呢？这个新生王是怎样的呢？在腓立比书2:6-8是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甘卑微。耶稣说，圣经里面讲耶稣取了奴仆的样式。你有没有想过奴仆是怎样的？如果香港来，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好像菲佣一样。奴仆是要听主人的话， 除了是这样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奴仆的样式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好想今天就讲耶稣这四个身份。好少人会讲，但是很想讲。耶稣在短短的三十几年的人生里面，他影响了好的层面很大，地域很广阔，影响的种族很是空前夺后。但是很吊诡的是，耶稣却选了一个是软弱无力逃避希律王追杀杀婴令里面的难民身份。耶稣是难民，啊，没听过，为什么他是难民？大家都记得，当时希律王因为担心犹太人的王诞生这个威胁，又被这个东方三博士，圣经里面的东方博士欺骗，明明告诉他你回来报料告诉我，怎么知道他自己走了地道。希律王就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将要诞生，这个犹太人的王，他心里面很恐惧，他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，于是就下令了杀婴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凡在伯利恒和四周围两岁以内的男婴都被杀尽。你想想当时会是怎样呢？于是大批的爸阿妈就怎样孭住啲 BB 两岁以下嗰啲男仔嗰啲，就开始逃亡，跑去隔离嘅国家，又咁远跑咁远。用今日嘅言语嚟讲，佢哋就系难民。难民嘅出现系代表咗咩？一股好强大嘅势力，透过武力或者透过经济去欺压一啲弱小嘅人。想想今天那些难民是不是这样？叙利亚的难民，世界各地的难民，都是因为一些强力的势力去欺压他们，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很自由地去行动或者迁徙。 我想去加拿大，不得啊，你不准离开，或者你一定要去逃亡。这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是由谁而来？大希律王，因为他杀婴嘛，我们就会想想，他都是希律王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害怕一个犹太人 的王呢？为什么会害怕一个 BB 呢？我们就要看回历史了。当时第一世纪历史学家约瑟夫很出名，他说希律的祖父他改信了犹太教，被接纳为犹太人。犹太人一个血统的身份，但如果你信犹太教的时候，有机会可以改变。好了，希律王很想自己成为犹太人的王，于是呢他就赶走了自己的原配，即是第一个老婆，赶走了自己三岁的仔，就跟犹太的王族玛丽安美公主结婚，靠恩亲的关系去想成为犹太人。而玛丽安美公主这个的王族呢，是一直都是犹太人以为认为他们是将会成为尼赛亚，成为救赎他们的真正的统治者的一个王族。哦，没几年之后，五年之后，罗马人就封了希律就是犹太王。哇，但是当他听到这个犹太人的王要诞生的时候，他就腾腾震，说我用什么被人赶走赶落台，用什么连这个王位都没了。于是他就下了这个杀婴令。其实希律王是一个很残忍的人，他不单单杀死他老婆，他杀死老婆成家，即是他的亲戚，他两个仔，他根本就不会念亲情。在马太福音二章一节里面讲， 他第一句就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我想当时候每个读者读到这句说话，他都很明白马太的用心。 他的用心就是提醒你们啊，提醒读者啊，这个是专横跋扈的年代，这个是一个压迫的年代，这个是政局紧张的年代。好了，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的时候，主的使者就叫约瑟和玛利亚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刚出生的耶稣去逃往埃及，因为希律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希律王用权力用武力令到人的命受到威胁，约瑟和玛利亚这次不是蜜月旅行，这次是在夜晚黑听到主的使者的吩咐，立即带埋玛利亚和耶稣去走佬，去逃亡。夜间代表什么？代表不安全，代表危险，代表有死亡的威胁，代表无信心。同时呢，马太在希腊文里面是用了一些很特别的字，逃亡这个字呢，其实是等于在末世里面受逼迫、受逼迫、受遭害的意思，有这样的意思。而除灭这个字，其实在后来圣经里面讲到法利赛人要除灭耶稣，是同一个字，代表着什么？充满着憎恨，充满着敌对的动机。那即简单来讲，整个句子讲的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很软弱无力的耶稣，一个 BB 的生命，在杀机重重，敌人怀有你不是你死就我亡这种决心底下，被迫逃亡。哇，你想想都挺危险的，都挺惨的，这么小个就要被人去追杀，他是难民。於是約瑟一家就為了自身安全就逃跑啦，去到埃及那裡，然後完全沒有準備底下，在夜間在一些荒蕪在曠野的裡面就這樣逃亡。沙漠是怎樣的？夜晚很冷，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，沒有足夠的衣服，沒有想過要逃亡的。在沙漠裡面或者會遇到野獸，會遇到強盜，你想想有几个危险。而这次的突然的逃亡是约瑟要离乡别井，离开他自己的家乡伯利恒，他的住处，他的根颠沛流离了两年，他们是难民，他们是无家者，就是露宿者。当大希律死了，约瑟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伯利恒，而是去了北部加利利一个小镇拿撒勒，是因为他仍然惧怕，我死了都害怕。你想想那种威胁，那种恐惧可以持续这么久。而因此耶稣就被迫在地理上、政治上、社会上边缘化，去到一个越来越远的地方。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，看回耶稣的家谱，有四十个人，里面有十五个是曾经被迫迁移逃难和无家有关，四十个里面有十五个。在耶稣这个在世里面三十三年，从 BB 开始离开伯利恒，你知不知道耶稣几时回过乡下？有没有回到乡下？是从来都没有。耶稣代表是难，代表他的身份，其中一个身份是难民。第二个身份是代表一些无声被压制的一群。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。他被藐视，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，他却不开口。作者好想带出一个，马太好想带出一个讯息，就是当权的人对普通百姓有生杀大权。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里面咁样形容当时屠杀 婴孩的时候的一个声那些的情况。他说在拉米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，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但希律王除了杀除灭初生的耶稣之外，他不惜牺牲所有两岁以内的小孩进行大屠杀，去杀他自己的亲人，接掌他的叫做阿基鲁，阿基鲁是他的儿子，他跟他爸一样是一个残酷的暴君。再之后再接续的大家都认识叫安提伯，他就是杀了施洗约翰那个。你想想那里的君王是一个残忍跋扈凶残杀人于无形的人，君王是这样。巡抚呢比拉多大家都认识，比拉多历史学家这样去形容他，他性情急躁，常常呢不经审讯就会杀人的了，很贪钱，有暴力的政治倾向，成日偷钱。点偷法呢？举个例子，明明那些钱呢就拿来去修补圣殿，去维即系做 maintenance， 做维修工作嘅。佢拿咗嚟呢就去整水渠都好嘅，不过佢拿咗人哋啲钱嘛。於是犹太人就抗议啦，你点可以拿咗我哋啲钱去咗做另外啲嘢。於是佢做咗咩呢？佢就派士兵四围嘅埋伏。当啲抗议嗰啲人行过嘅时候，就用石头掟死呢啲犹太人，封佢哋嘅罪。好多人被逮捕、落监、坐监。比拉多就系一个咁嘅。你谂下，如果一个社会皇帝又咁衰，做官嘅做巡抚又咁衰。国家本来是靠这些的官员靠这些的人去保护子民，但是面对一个是独裁专横的政权，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很少部分，真的很少部分就会加入愤锐党，想着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。绝大多数人是怎样？同你同我一样，不出声，当没事，忍忍忍。耶稣是难民，耶稣是被压制的一群，他无声无抗议。第三个，耶稣是个基层。什么是基层？就是穷人咯。据当时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，耶稣出生的年代有九成的人都是穷人，财富咧集中喺一小撮嘅人嘅生，即系喺嘅人嘅手里边。头先讲过啊，约瑟夫历史学家喺公元66年咧就成为咗嗰度嘅省长，去做咗个统计，加利利咧大概有204个城镇，人口密度好稠密，好多人做咩？因为嗰度土地肥沃，于是佢哋就去耕田啦、畜牧啦、养打鱼啦。但是他们没有拥有这块地，拥有这块地的权是属于一小群的，就是地主的上面，有时候会发生冲突。穷一个字形容，当时很穷。第二件事就是当时的税很重，巴勒斯坦人当时候要将13%的收入要交给罗马政府，13%还多过我们。跟着然后20%要给圣殿维修费，即没了30%的了，三分一。跟着除了罗马政府要给钱，希律家都会收税。于是每个人就所有的收入就拿来交税。可能剩下很少，他们务农。在公元前一世纪发生什么呢？旱灾、暴风、地震、传染病、饥荒，这些自然灾害令到食物严重缺乏，社会很不安。 人口过剩，因为个个人都涌晒去加利利，人口过剩，于是点啊？劳工太多，于是点啊？有人冇嘢做咯？记唔记得耶稣嘅比喻啊？喺葡萄园外边等工做，你谂下嗰阵时系穷到咁样样，贫富悬殊好犀利。耶稣系一个基层去穷收重税。第三个就是他连出生的地方都受歧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人歧视过。如果住在香港呢，我住在慈云山，我从小在慈云山长大。啲人一听到慈云山呢就会讲什么十三太保、黑社会、吸毒。哇，即是一个地区就代表你的身份。就等于这里温哥华，如果你是住在 Surrey， 啲人就会觉得你是黑帮有枪。耶稣的出生地都有受人歧视，他在拿撒勒，啲人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么？即是说你这样的地方边度会有状元噶？你咁嘅地方边有大学生噶？你边度有好嘢出嚟嘅？边度有人会做到官噶？冇好嘢。拿撒勒呢个细嘅地方，加利利整个地区都系咁噶。宗教人士从来都冇睇好过。佢话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俾人歧视。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么？出生的地方都受人歧视。除了出生地受人歧视之外，耶稣的原生家庭都受人歧视，被人看不起。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里面，耶稣第二次回去拿撒勒了。乡亲呢，即如果我是他，就好像乡亲，哇，耶稣回来了，快点医我，哇，劲啊。中国人会怎样？哇，烧炮仗啦，是不是？正铺红地毡准备回来。他们没有因为耶稣所做的事言行神迹感到惊讶，反而是奚落耶稣。为什么奚落法啊？他就说，这不是那木匠吗？这个是木匠来的嘛。这句说话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耶稣你都只不过是 labor，一个体力劳动的工人，你同我一样。另外我们要留心看下圣经，他们要怎样称呼耶稣呢？怎样去讲耶稣？他是玛利亚的儿子。你说是啊，事实，他真是玛利亚的儿子。其实这个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是代表轻视你的意思。犹太人会怎样叫你呢？你是哪个爸爸的仔？你是约瑟的儿子耶稣。但不是，他是用母亲作为开头，就是轻视你，觉得你没有用。跟住再留心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一节里面讲，他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。其实有解释意味着是影射同埋重伤耶稣，系一个非亲生关系出生嘅细路仔。你谂下，耶稣又穷，当时又穷，又收重税，出生嘅地方又受歧视，连自己屋企都受歧视。你谂下，佢喺一个咁嘅环境长大。耶稣第四个身份，佢一个无家者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。耶稣回答，你又动，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的？好惨。还有呢？没得睡觉。我们很少，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就想、耶稣说自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大概就是告诉门徒，你跟着我呢，不要想着富贵荣华，你不要想着有什么着数。 耶稣讲这段说话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意思。Cartier 一个神学家讲，他说耶稣很想门徒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你要过的生活是一个很艰难，要坚定地付代价，被边缘化，被反传统地去生活。耶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？想想读这句经文，狐狸有洞，即是说有个地方去保护它，其他的野兽动物不会袭击它。飞鸟有窝，即是说雀仔不用一直飞飞飞飞飞飞，它可以有个地方停下来，可以歇息。然而这个万军耶和华的仔耶稣来到这个人间，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这个是很大的讽刺。有些人就说，其实耶稣是不是一个无家者，是不是一个露宿者呢？有不同的睇法。有些人觉得耶稣讲的家和屋是两样东西，就是说耶稣是有地方睡的。你记不记得去过税利马太家睡觉，去过哪里睡觉？他有间屋可以住，但是他是没有家。有第二种睇法，就是会觉得这个家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式的意义，即是说他和很多无家者一样，他居无定所，被标签，被边缘化。但是我更加相信，和很多神学家都这样相信，这个是实际反映他当时的生活，他居无住处。他不是自愿在社会的梯阶里面向下流，一路向下流，我们大家都想往上，他不是自愿的，是指出为什么会这样说。因为耶稣做什么？他的工作牧像，牧像是为农民服务。你想想，当时 90% 即很多人都是农民，都是穷的，那些农民他们起码都有田可以耕，在田上可以搭间屋，牧像是服务这些的农民，即是说他更加比农民低一级。耶稣不是自愿去露宿，是因为社会政治的环境，因为制度的不公平，令到他被迫去露宿。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。你又想想，跟着耶稣那班是什么？门徒。这班门徒原本做什么？打鱼啦，做其他的工作。他们离开了自己家打鱼之后，他们还有没有家？还有没有自己的家？没有了。于是他们就失去了户主或者户主的子女的身份，因此越来越被边缘化，越推越开。耶稣就是这样成为一个露宿者，在条街道颠沛流离。耶稣四个身份，第一他是难民，第二他是被压制无声的一群人，耶稣是基层，耶稣是露宿者。那你说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代表了什么呀？他后来都即是我们经常都记得他后来为我们死，但是这四个身份对我们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四个身份，第一个就是代表着神体恤、明白、了解我们的难处、我们的需要，去道成肉身，去很明白我们的心里面那种感受。我们可能被压制、被歧视，去明白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忧伤，有很多的痛苦，有很多的疑惑，很多东西都不明白，他能够感同身受去体会，和软弱的人去认同。神学家安德逊这里就写了出来，他说耶稣道成肉身的生活的例子，讲了耶稣有五个即时。第一就是耶稣去亲身去感受到一些无能者 powerless 的人的痛苦，就是基层的人、受压制的人、难民、露宿者他们的痛苦。第二，他是亲耳聆听到困苦人的哀求。 第三，他是转移本身有能力，他本来是神来的，他本来很有能力，他可以做什么都可以，他可以叫天使天君去做任何事，但是却要成为一个受害者。第四个是想耶稣很想暴露当时候的政权的黑暗，那种的邪恶的势力，撒旦那种的邪恶的势力。第五，耶稣来到亲临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去降生为人的时候，是想转化这种的力量，我们可以从辖制的里面变得自由，瞎眼的能看见。原来耶稣道成肉身，带有住这些的意味，去体恤我们的，明白我们的需要。第二个是成为一个榜样。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个 comfort zone， 我们有个安舒区。譬如你很想阿妈叫你，即是你不懂游水，阿妈叫你，你试下游水啦，跳落个水里面，你的安舒区就不行，很危险的。又或者牧师叫你们，你不如试下出去就派单张啦，不行，不得的，我要面的。不得的，我英文不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安舒区，是不是？我们习惯了在那里是最舒适、最稳妥。我听过一个人这样说，我就觉得非常有道理。他说最离开安舒区最犀利的那个是耶稣。再说一次，哪个人离开安舒区最犀利、最多的呢？就是耶稣。你想想，他本来在天上边，有天使服侍，又日日有人敬拜他，他不用做，讲下真的不用做，他要祈祷，他要做很多事，他不需要。你想想，他要踏出那一步，由天去到地，他还要做一个难民，还要做一个基层，离开安舒区 最多的是耶稣。连耶稣都可以，连耶稣那个 level都可以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为神去踏出一小步，离开我们的安舒区？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在这里，在这人世间里面去做了很多榜样。第三个，我觉得更加重，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他用一个难民，用一个基层被压迫的人，颠沛流离的无家者，是想显明一样东西，就是神的心，神的心肠。神很爱贫穷人，在整本圣经里面有209次是提及贫穷。神的心是很爱，心系住每个贫穷人，他很爱他们，很想基督徒，很想我们去做多些事。大家刚才读过一段那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5:41-46，这句很熟，讲到审判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？耶稣说，我饿了，我渴了，我作客旅，我赤身露体，我病了，我在监狱的里面。我们有没有为人去提供一些基本的需要，一些食物的需要？我们有病，在病人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去看顾关怀他们？去赤身露体，我们有没有给回尊严去，给回件衫去穿？我们有没有给尊严其他人？我们有没有体贴那些是病人？我们有没有为到那些在监牢里面的人带来希望，带来安慰？当我们说我们要学校耶稣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留心了解和明白神的心肠？或者只是我们很想在我们的安舒区的里面去体贴我们自己安舒区？或者你会说很难的，我不懂怎么做啊，你叫我爱那些露宿者，爱那些难民，他们犯法的，他们很多问题。 我看到你们下年的主题是人人齐装备认识主使命，我们去讲传福音，我们去将救恩去带给有需要的人，这个是一步。我们要全人去关怀我们周围的邻舍，我们怎么去关怀他们呢？这种很难，是不是难了我们不走出去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短宣中心是去训练人去传福音，我们有很多课程，我们下年会有另外一些课程叫做外展关怀课程。外展关怀课程就是一些平台，制造一些平台去让大家去认识更加多。这些日期呢未必是确实，我们在真理部会在下个月呢就会给大家，我们的网上都会有。我们会有关怀长者，会跟大家去分享长者的身心灵的需要，我们怎样去跟他们去同行，我们怎样做哀伤辅导。第二个就是关怀特殊儿童的课程。关怀特殊儿童就是那些自闭症的小孩，我不知道你教会有没有，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自闭症的小孩。其实我们周围都有很多，在 BC 省每五个小孩有一个有自闭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 spectrum 就是他们的范围比较阔，很容易就会跌落去自闭症的小孩那里。自閉症的小孩如果及早去 intervene， 即是入去預防和做一些治療工作，其實他們可以更好的成長。這些父母其實帶來有很多的壓力。我自己記得有一個 我剛剛來加拿大的時候，我第一年就是做自閉症的小孩，一個白人的女人的媽媽，她家裡有三層樓，第一層樓就是自己的兒子，那個兒子就在那裡大叫，因為是自閉症一。第一個自閉症，第二個小孩撼頭埋牆，每一日就是撼頭埋牆，自閉症二。第三個仔就每日在樓上賴屎賴尿。你想想這個媽，你想想這個媽，我不用想這個小孩，你先想想這個媽，她每一日在過的是一個怎樣的生活。我們很需要關懷，很需要有人去明白她。所以关怀特殊儿童的课程，我们会跟中信中心合办，我们会有专家去告诉大家可以怎么做，在教会可以怎么做。有些教会他们其实都有做，在他们的崇拜的时间都有。在 Richmond 某一间教会，我不可以免得开名，他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去给这些自闭症的妈妈一起去聚会，去讲一些 talk。同工講咧，每一個月有百幾個人會嚟聽呢啲嘅講座，而80%係中國人。佢哋好 desperate， 佢哋好需要有人去支援。呢啲細路仔更加需要。我哋有關懷特殊兒童嘅課程，第三個有關懷亞洲留學生嘅課程。呢個留學生嘅課程點解會有呢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九記。知唔知九記邊啊 ？Lansdowne Mall， 你有冇凌晨三四點去九記？我凌晨三四點去過好多次。你會見到咩咧？見到好多中國留學生，女仔著住短裙露胸，佢哋啱啱可能係飛完車，可能係打即係去吸毒，可能做咗任何嘅嘢。然后就去九记吃宵夜。讲紧咩？佢哋系学生，佢哋冇去读书。讲紧咩？呢班留学生因为佢父母唔喺身边，所以做咗一啲佢哋可能喺中国唔会做嘅嘢。中国留学生系好需要人关心。我唔知边个系有冇人喺呢度系留学生，喺香港过嚟系留学生，然后喺度因为有人关心佢，然后信耶稣。这个年代嘅留学生，中国留学生面对嘅挑战诱惑系好大。我识得有几个女仔，佢哋喺蒙古过嚟，佢有一次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笑弹。就一些裏面有些化學物質吸了之後，你會很興奮。他們一天吸的笑彈 是讲紧几千蚊加币，让自己兴奋，让自己 high。点解要让自己兴奋，让自己 high？ 因为自己唔开心，所以好想仲有中国留学生啊 ，Kenneth Low 卢牧师同我讲喺 Open Ministry、Open Door Ministry， 佢讲佢话你可以去下 Casino Richmond 嘅 Casino。夜晚黑咧，本来就系一啲老太太老公公就入两蚊、一蚊、两蚊玩老虎机，系咪？哇！到十点零钟嘅时候，呢班人要翻屋企瞓觉。跟住，然後咧，好多嘅中國留學生就包咗個廳去賭錢，一輸就輸咗架跑車。佢哋唔使，佢哋覺得冇嘢嘅，因為嗰啲錢係佢爸媽啲錢。諗下，如果呢代係咁，中國將會變成點樣樣？所以關懷留學生係我哋好想做。第四個就是關懷視障人士，這些課程按住你自己的感動可以去報名，在我們網上都有。第一個就可以參加課程，第二個就是我想推介，就是我們接下來的下個星期日我們會去報佳音，有兩樣的。這邊就是烈士文，我們就會在金都前面去唱聖詩、派福音單張，大家去報名。另外這邊就是深色的，就是我們會去 East Hastings， 就是那條很多露宿者那條街去、傳福、會唱聖詩，會去、派咖啡食物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加，如果大家有感動可以整食物。我們很想讓 homeless 的人無家者去感受到温暖。這次去呢，大家可以作為一個體驗，怎樣去跟無家姐去相處。大家都記得我在香港做了七年 homeless 的人，我的心很愛他們，我覺得他們跟我們一樣，在他們的身上我們看到耶穌。最後我想用一個故事作為結束。大家都認識得他，德蘭修女。德蘭修女原本是一個什麼人？她原本是一個德國人，她本來是一個教數學的老師，因為神呼召她去到加爾各答這個地方。她做什麼呢？她就在一條街上執那些快要死的人帶回她自己的地方，跟她洗澡，跟她換過一件新的衣服，然後就她們就可能就這樣死了。因為問德蘭修女，你做這些事真是浪費飯，是不是浪費錢，做都做些小孩子窮的時候派東西給他吃。德蘭修女那時候是這樣回答，她說聖經裡面說做在小子的身上，如果我看到這個是耶穌，如果我看到這個是耶穌的話，我忍不忍心看到他在條街上死在條街上。跟住另外有一班修女，跟住即系一起去到探德蘭修女，聽到呢句説話之後，又有另一個義工，佢就學校德蘭修女一樣，佢又執條執啲屍體啦，執嗰啲就係死嘅人。咁咧，其實嗰啲人咧，好多時候都會有追蟲，即係就係死嘅人或者病得好重或者傷口爛嘅人都會有啲追蟲會出嚟。會有蟲啦，啲手會爛啦，有流脓啦，好痛。呢、這個姊妹就每一日就幫啲人喺個身體，譬如即係呢個傷口嗰度一條一條蟲掹出嚟，又清潔佢傷口。或者神唔係叫我哋去做一啲睇嚟咁難、咁慘嘅。的服侍，但其实神很想的就是我们愿意去走出我们的安舒区，我们的生命被转化，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看到我们自己。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来跟从我要背起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每个人都不同，要背起的东西不一样，但我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使命， 就是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去回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不要紧，你想下细味下耶稣头那30年的生活是怎样，同你今天的生活又是怎样，然后你有没有想下可不可以我做多些似多少少耶稣呢？好，我们请敬拜会。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，请我们